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54集，逃路。晋军已经穿过了丹城，却还没有到达中博境内。萧迟也一路疾行，士兵和马匹都要休息，他们停在了中途。沈泽川病得很厉害，心伤与旧疾一并发作，他似醒非醒，仿佛躺在一滩梦中，被雨水和污血再次吞没。萧迟也从上次的疫病开始，就疑心沈泽川的身体根本没有养起来，早年服用的药物成为了隐患。萧迟也不敢拖大，停下就立刻去找了大夫。沈泽川头脑昏沉，耳边轰鸣不止，他听到萧迟也的声音，却又好像听到了先生的呼唤。他躺在枕上，几次醒来觉得自己还在端粥，他闻见饭菜的香味，仿佛门外站着的是师娘花娉婷，但是他不敢动也不敢看，他似乎拥有了一切，然而他还是一无所有。他以为自己杀了自己，这副皮囊不会再流泪，但是他太轻狂了，那只是因为还没有痛到底。他走到这里，觉得自己不过是在被凌迟而已。萧迟也抱着沈泽川，沈泽川曾经充满诱惑的后颈也变得惨白，人像是横在这夜里的云。萧迟也挨着他，累得他发疼。 冷吗？ 萧迟也低声询问。 嗯。 沈泽川迟钝地点头，他偏头，面颊贴着萧迟也的面颊，被那热度稍微烘出了人气。他在黑暗里探手摸着萧迟也的手臂，无力又缓慢。萧迟也反手握住了沈泽川，与沈泽川紧紧交握。他把一切温度都给了沈泽川，心口最为滚烫，贴着沈泽川的后背，像是能够把沈泽川烫化在身前。他好像是把沈泽川衔在怀里，不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他笨拙地为沈泽川舔舐着伤口，这是他的疗伤方式，他不想让这个人再痛。 乔天涯去找师父了。 沈泽川眼眸晦暗，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 很快。 萧迟也捏着沈泽川的手重复地说， 很快。 我擦不干净血了。 我们同入修罗道，挨在一起，不要干净了。 沈泽川薄唇微抿， 我， 他像是忘记了要说什么，怔怔地停在这里，听着雨声又闭起了嘴。萧迟也捏开他紧咬的唇齿。 你要与我说什么？ 沈泽川仓促地转着头，不肯让萧迟也直视，可是萧迟也捏着他不让他躲闪，低着声再次问道， 你要与我说什么？ 沈泽川在那目光里苍白着面容，他几度开口却发不出声音。萧迟也望着他，终于在半晌之后听见沈泽川哽咽地说， 我好痛。 萧迟也捧起沈泽川的脸颊，沈泽川像是回到了小时候，他颤抖着唇，在一遍遍的我好痛里泪流满面。萧迟也摸着沈泽川的发，用拇指为他擦拭着眼泪。 哪里痛都告诉我。 沈泽川失声哭泣，连肩膀都在颤抖，他哭得那样肝肠寸断，像是把这些年的痛楚都宣泄在了这一夜。可是他好笨，他不知道自己哪里痛，他明明已经无法再忍耐这样的痛。他颓唐的任由萧迟也为自己擦拭着脸颊，一双眼里全是泪水，那些过于成熟的算计丁点不剩，只有赤裸裸的疼痛。萧迟也翻身抱住沈泽川，把沈泽川全部纳入怀中，让沈泽川找到了能够卸去伪装的地方。他们紧紧相拥，萧迟也听着沈泽川哭到声音沙哑， 像是被遗弃的小动物，又像是撞得头破血流的智儿。萧迟夜的胸口逐渐被浸湿，他揉着沈泽川的发，也一遍遍地回答着： 再也不会痛了，我保证，兰州再也不会痛了。 雨停在黎明时分，天地在明暗交错间显得苍茫浑浊。七主因踩着泥水从教场上退下来，系着臂缚，看着自己的副将策马入营。他的副将名叫七伟，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，为人却十分谨慎，上阵扛斧，下阵捏针都做得了，在军中很有威望。七伟半途下马，对路旁行礼的士兵们匆忙地点头示意，径直走到了戚竹英身边。 大帅，消息到了。 好、哦，去都还是边郡？ 戚竹英问道。 两边都到了。 戚伟个头不高，他看了看周围。 去都巨人玉宇被洗了个彻底，萧家二公子仓皇脱逃，带着20000禁军已经跑到了中国边境，看样子是要去辞州。 戚竹英竟然一点都不惊慌，他勒紧臂缚，咬着绳子时含糊地露了个笑。 小子跑得挺快啊。 有军粮案在前，又有围杀萧迟野在后，李北王这次肯定有动怒了。 戚伟跟着戚竹英走动。 李北若是反了，咱们就要往中博六州添设守备军，中博兵马也归到大帅麾下管理。 戚竹英披上外衫。 中博那么大的地方都划到我名下，我也不敢接。去都的事不急，你先跟我说，边郡守备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广白打场伏击战，打到边沙老家去了吗？ 戚伟粗犷的脸上露出犹豫的神色。 大帅，陆将军这次不顾军令，追着边沙骑兵越过了线，我疑心…… 他沉默下去，没有说出那个字。 今年军粮减半，边郡不好。我借着老爹的名义，在河州跟严氏签了笔欠款，银子就是腾出来要给边郡守备军买粮食的。你跟我说疑心什么？没证据的话，我一概不听。 戚伟知道戚竹英爱惜将领，素来赏罚分明，绝不会因为几句话就拿人糟践。可是，他这次前往边郡探查，正是因为看着不对，才会起了疑心。当下也不敢隐瞒，如实说。 大帅，没证据的话，我也不敢说。这次去边郡是为了探查前几日的军情，可是陆将军不仅没有回营，甚至调走了烽火台上的守卫军。 戚竹英脚下一顿，他看向戚伟。 他把守卫军也调走了？ 戚伟颔首，正欲详谈，却听那边一阵喧哗。两个人侧身，见营地外新涌进了好些人，簇拥着一顶滚边小轿，被守卫给拦住了。迎喜听着守卫油盐不进，不禁亲自掀了帘子，尖声说： 不晓得我是谁吗？我的轿子有什么可拦的？我是去都皇上派来的监军呐！你快去通报告诉七帅，我有要事相告。 戚竹英遥遥地望着，对戚伟说： 你去招呼招呼，就说我忙着呢，没空见他。这去都来的太监都一个样，好吃好喝的供着他，让他闭紧嘴别添乱就行。我现在要去边郡，陆广白不是会做逃将的人，我回来以前给去都的人就说不在。那边水魂你也看见老爹，他要是跟去都传信，你就截下来告诉他老实点。 戚伟还想说什么，戚竹英已经翻身上马了。他临走前又回首对戚伟说： 哦，对了，去都的事情没有半个月定不下来，下个月的婚事肯定要延后，把家里那些红绸给我撤了，那都是银子。这 说罢也不再等，带着人绕开迎喜的轿子，直接往边郡去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